Lesson 1. 第一课，我是坐飞机去的。 听录音，然后回答问题。阿里是怎么回北京的？ How did Ali return to Beijing?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阿里，你最近去哪儿旅游了？ 我去西安了。 你是什么时候去西安的？ 我是7月12号去西安的。 你是怎么去西安的？ 我是坐飞机去的，坐飞机快。 你是跟谁一起去的？ 我是跟本杰明和金美英一起去的。 你是怎么回北京的？ 我是昨天跟本杰明一起坐火车回北京的，坐火车方便，也很便宜。 你们是怎么回学校的？ 我们是走回学校的，因为没钱了。